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馆， 啲是非同花生咧，要讲多两句，跟住先正经讲。因为今日咧，唔知点解突然间心情大靓啊，唔知点解心情大靓。咁啊嗱，咁第二節開始咧，我哋揾咗阿 Sam 入嚟加把嘴嘅，因為點解咧？ 唔係主播頭先講嘅話 ，Sam 係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嗱，咁啊，阿 B 哥中意要揾新血啊嘛，我而家揾咗第一個先，即係揾一個自己人嚇、啊、 ，OK， 要 sell 阿 Sam， 阿 Sam 平時係好落力、好用心聽我做節目嘅，因為久不久我哋搞咗爛 get 咧，佢有份笑。你要知呢種笑嘅能量呢係令到 Donna 更努力更俾心機搞爛嘅嘅一種原動力。你唔笑嘅話呢 ,Donna 就唔搞爛嘅。唔搞爛嘅我哋節目就冇得笑。冇得笑呢基本上人哋唔會聽我哋節目。係咪我哋節目好兜踎嘅啫。係咪咁啊所以盡量希望 Sam 哥俾多啲意見啦。你係我哋忠實聽眾嚟。 嘴嘅 都係。因為我哋忠實聽眾就係我哋推咪嘅。係咪如果你係推咪嘅我都唔想聽咁我們做嚟 talk 咩屌。而家咁起碼我哋 live 有一個人聽啊。阿 Sam?系嘛？而家呢个录音室就两个人听紧 live， 我讲嘢就两个人听紧 live， 阿 Donna 讲嘢又系两个人听紧 live， 所以即系呢两个人对我嚟讲系好紧要。我哋就唔系睇 like 嘅，我哋系睇大家有冇交嗌嘅。我哋冇 like， 但系冇交嗌，咁于是我哋好融合嘅，系嘛？ 好，咁啊，系啦，我尽力而为啫，都系。 咁啊，今日阿 Donna 又要讲多两句。阿 Donna 今日有 share 咗咧，我哋同阿杨岳桥。即係我同阿楊岳橋做熱廚房嗰陣時咧，一張好寶貴嘅相喎。 咁成條 YouTube 個 link 可以睇翻嘅。 係啦，我覺得你抽水嘅時機好啱啦，係嘛？咁但係你知唔知咧？成日黃昏咧，商台個節目咧，成日話啲泛民點樣抽楊岳橋水咧？即係其實我好撚憎嗰個人啊，嗰個叫黃永啊嘛。 哦， 即係加埋嗰條健五咧。 佢哋本土派咁，六號 fans 嚟嘅。 你有心機呢你聽下佢哋每一晚用幾多少時間嚟招呼啲泛民，你又知嗰兩個撚樣係乜撚？ 喂，琴日就訪問咗梁天琦啦。 成日我唔係講，即係我覺得你支持黃毓民都 OK 嘅，你又支持建制派 OK 嘅、你只要話俾我聽，你係做嗰樣嘢得啦，你唔好油冇面琵琶半遮面係嘛？你成日就想泛民好，想泛民點？屌你講完最多時間就係招呼泛民。喂，曾經何時黃毓民都話想成個泛民好噶？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我哋奔邊學㗎？我哋跟教主學㗎嘛。但係佢成世人啤嚟其中大半生喺政治生涯裏面就係攻擊一個對象，嗰、那個對象就係泛民。 嗯， 幾叻你話呢啲人？ 你其實咪想話我抽水 啊？其實唔係，其實嗰陣咧即係介紹翻我哋熱廚房嘅節目。 你是不停咁抽啊 ，Elton 水 嚇、啊，因為你太多想有佢啦，太多啲文又踢埋佢啦，寫埋佢。 唔係咁，真係真人真事啊嘛，係咪先？其實咧，我答應承咗佢寫好耐嘅，跟住 三年前， 尾唔係佢開頭嗰時，佢有個咩我認識的楊岳橋，咁有個咩 hashtag 咁樣噶嘛，跟住佢就叫我寫，寫到真係咧，佢禮拜日選，我禮拜六晚就寫咯。 哇！就係呢一篇文，有幾十萬人， 我真 係 坐定坐咗一個鐘頭寫啊！ 一個鐘你又幫人拜，即係你又幫我拉咗好多票啦， 就係有心咯， 就係你呢十幾萬嘅 read。 十二萬幾 先至幫佢拉到贏嗰萬零票， 係 係咪啊？ 你話你幾犀利喎？我真係非常之中意呢啲反應，呢反應簡直 好假啊！你哋 黐住玩跳翻起身， 唔係真係 我真心嘅喎， 係咯真心㗎。 其實第二節想講乜咧？其實第二節想講乜咧？其實我覺得上個禮拜對選舉嘅分析咧，其實係唔完全嘅，因為上個禮拜就比較多嘉賓喺度啦。咁你話好難就係話啊，我用好多時間去做分析啊，做 elaboration 啊，即係我就覺得對啲嘉賓好似唔公道咁。於是咧就趁今日人少少咧，又冇乜特別嘅話題啦。你知道呢個禮拜最巴閉就係阿史松泰上咗嗰個城市論壇。去講本土派啫，咁我哋今日何不就係用大部分嘅時間講本土派，本土派呢條路線，同埋講講選舉究竟之後我哋有咩解讀？嗱，上個禮拜咧，我諗好多人，又或者好多節目，又或者甚至乎蕭山咧，都冇提過一個好緊要嘅重點，冇人解釋過點解今次選舉咧嗰個所謂叫投票率偏低。因為我哋唔係講大選同埋所謂補選嗰種偏低，而係話點解突然之間又再低咗幾個百分點？因為我會好明白 偏低嘅投票率，即係 indicate 咗一個事實，即係有啲人過往我大選嘅時候我有投票啦，係咪？咁但係今次補選嘅時候我冇投票咯。當然你可以話呢個係一個慣性問題，就係話如果我係take it serious， 我覺得有啲人係因為有啲原因而唔出嚟投票嘅，我係嘗試下諗緊背後嘅原因係乜。譬如你話有啲原因就係話，喂，今次得三兩個泛民主派上選，我咁王成志都係泛民主派啦，我當佢係啦， 中間派嚟 嘅，係咯， 是難難難啦，我當佢係啦。 曾經係， 其實我想選嘅係一個民主黨候選人，你冇俾到呢個民主黨嘅候選人，所以我唔選咯。又或者我想选嘅系一个人力嘅候选人，咁人力冇派人出嚟选，我咪唔选咯。咁当然就系话，你自己其他所属嘅政党，你系民主党嘅就好，人力又好 ，endorse 咗一个人，咁我系咪一定要投票俾佢咧？如果呢个选讲法系成立嘅话咧，咁阿毛哥揾边个出嚟选下届，佢自己唔选咧，基本上阿毛哥啲票咧全部俾晒嗰个人嘅，即系你觉得啲票遥控到啊嘛，系嘛？又或者我觉得你系同政党，我就要摆翻落去啊嘛，咁。大家就知道呢個係唔可能咯， 唔可能啦、 啊。又或者其實我接觸過一啲認真嘅選民，即係咩叫認真嘅選民呢？嗰啲人會真係諗下點解我選佢嘅，係咪？咁佢會反問翻我：喂，而家香港咧基本上好似冇明天嘅啦，即係有啲本土派嘅支持者就會覺得嗰種冇明天係我第日就要死嘅。又或者我每日見到梁振英個死人樣呢，我基本上覺得係天冧啦，因為我唔想見到梁振英個樣，於是我要走去搞革命，我要打垮佢。咁呢個當然係本土派嘅論述啦。問題就係話，一個唔革命嘅人，我覺得而家呢個冇希望嘅政圈啦，呢個政治圈啦。咁喂，咁我冇人揀，又或者我覺得個人個都烏煙瘴氣，唔出嚟投票咯。你要記住。唔投票都有一種取向嚟嘅喎， 啱啊， 因為冇一個比率話俾我聽 ，none of the above。你如果做立法會選舉或者做所有選舉嘅時候，突然間你有20張名單，你有21個 option， 第21個 option 咧就係 none of the above。你俾呢20個人揀都唔啱我何車，我咪唔投票咯。我冇得揀，唔係唔投票，而係我投張票就話俾你聽，我冇得揀，而係清晰到就係話嗰票我唔係唔行出嚟投，亦都唔係投一張廢票。亦都唔係好似上兩個禮拜講好點心紙咁，如果你支持建制派，投一至四啦，一二三四五啊，又唔係剔曬佢，係咪嗰種咧？又唔係喎，我係好清楚咁話俾香港嘅選民聽，又或者香港嘅政府聽，我今次冇一個人要揀咯，就係咁簡單。 係 點啊？ 有個我哋個聽眾叫 Sandy 阿烏啦 ，Hello Sandy， 佢話唔止兩個，佢都聽緊 live。有三个噶， 你话Donna作用系几紧要咧？呢啲人系唔会 PM， 唔会留言喺我度噶。Donna就好多啲 fans 啦， 系。 咁所以我非常之非常之 多谢 Sandy， 非常重要。 你真系非常之重要噶。 黐线。 咁啊 ，Chris， 你对于其实投票率低，你点睇咧？ 你压咗 Chris 嘅。 阿 Sam， 阿 Sam， 系咯，我谂到最头先咁讲，即系呢个唔投，即系正如你头先咁讲咯，佢。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解讀嘅，即係有啲就話可能係佢本身嚟。 我隨時歡迎挑戰同埋 challenge 你記住喎。呢個節目係唔分嗰啲嘢嘅嚇，你一定要同啱啱聽嚇。 但係我覺得其實 係。喺度。 但我未有咁嘅，嗱，我咁講啦，有幾種可能性啦，即係有正如頭先你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唔投票，一係就係本身香港本身嘅投票率本身唔算高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保選。呢樣嘢其實都有影響，就係究竟係咪真係咁多人係即係好 recognize 呢個補選嘅重要性？即係當然啦，有冇選項？頭先提到阿 Raymond 提到嗰個有冇選項呢個一件事。第三件事就係佢覺得呢件事係咪真係咁重要？呢個其實可能都係一個 option，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可能決定佢投唔投票嘅一個原因嚟嘅。即係如果對於嗰個人嚟講，佢覺得即係喂今次都係即係半年啫。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即係咪係咯，佢未必會有個 incentive 去了解件事，因為有啲人投票係每個人睇投票嘅方式唔一樣啦。有啲人係真係好可能要好仔細研究過先至決定去投咩票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既然你嗰、那個即係今次個影響力又未必咁大，佢未必會擺咁多嘅時間、咁多嘅功夫去了解，譬如話梁天琦嘅政綱或者梁天琦同埋阿楊岳橋之間嘅分別。咁可能佢呢、這個都係佢哋未必會去投票嘅其中一個原因咯，我覺得係咯。但係你頭先講嗰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原因，即係話究竟 我而家台面上呢七個人，即係佢哋個即係一至七號，有冇我覺即係符合我意思嘅一個候選人咧？咁係咯，所以呢樣嘢其實都係一個原因嚟嘅，係咯。 咁另外一樣嘢冇乜人解讀嘅就係、是。我都唔覺得話上個禮拜阿劉家雄又好，阿蕭生又好，即係有詳細去講過究竟楊岳橋嘅 campaign 做得好唔好？因為有一樣嘢咧，我覺得楊岳橋做得好好嘅就係、是、嗱，唔知上個禮拜有人插我話我哇要讚梁天琦，屌有啲人哋喺 credit 你要俾 咁，即係我哋唔應該讚啊？ 係 啊。 嚇！即係佢覺得我係好突然間哇一選完就。点讲啊？突然间嗰啲人应该赞佢，点解你要赞佢咧？咁喂，老老实实、啊，咁人哋做得好嗰样嘢系咪要系咪要 bear credit 人先？ 系咯，佢个人唔 OK 噶， 即系我净系讲一样嘢。头先讲咁耐就系话，究竟如果一个人我系空有魅力，而我系冇选举抱负，呢个人系咪可以胜选嘅咧？喂，呢、這个世界系得嘅，原来系。系嘛、嗯？你睇下黄毓民就系最佳例子啦。佢成日用一啲哇好虚无缥缈嘅愿景，话俾人听如何如何，点样全民制宪，系嘛？而家又派史崇泰话俾人听五区公投，屌你呢啲愿景嚟啊，大佬！曾几何时做过啦？五区公投完就 so what 咧？民主党冇参加添噶啦。我当你民主党有参加埋，你真系得到53% 嘅选票 ，so what 咧？即系我唔觉得呢个社会行前咗一步、啊。系嘛？喂，如果要讲吹箫，我第一代吹箫嘅鼻祖，冇人吹得我够深同埋够详细。喂，而家我哋争吹紧啲系乜嘢啊？系啲步步进逼式切沙拉米香肠形式嘅抗争运动啊嘛？ 咩叫切沙拉？ 切沙拉米啊！ 即系咩啊？ 意式香肠咧就好大碌嘅，咁、啊、一片一片慢慢切出嚟。 我哋切牙膏咁样。 一是但啦，就吹箫帮系用个切沙拉米嘅方式去讲。 哎呀，你知道我冇咩噶啦。 系啊，你唔中意失曲。我啊中意失曲，咁所以我系吹小邦啦，系咪？咁你要明白我争取紧乜嘢？ 网台啫 。我都系老老实实，我哋呢啲咧有结咗婚咧，我唔知阿 Sam 系咪？即系我哋呢啲唔系话仲系2012嗰种 political junkies， 即系嗱，我真系而家依刻认嘅。2012年、2011就係在下參選嘅年份啦 ，active 係喎、哦，你係立法會候選人嚟嘅喎，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哎呀，真係好羨慕， 又唔該你，你又唔該，即係我仲係好認為嗰時點解我咁 actively 參與，係因為我真係覺得如果多一個人參與，喺呢個社會會行前一步嘅， 會有變化。 又或者喺嗰時，你明白小弟係即係普羅政治學院嘅出選人咧，我當然明白佢有啲遠景係 咩啊？你係咩啊？ 普羅政治學院啊？ 你唔係人力？ 人力有四支旗噶嘛，保罗政治学院咪其中一支旗咯，即系我唔系前线咯，我又唔系选力咯，系咪？我又唔系泛蓝咯，咁但系我系保罗政治学院噶嘛，因为呢系收埋一扎乌云野鬼，佢又有人信嘅，咁而佢又系佢即系佢系有人觉得佢可以啊变成一个 candidate 嘅，咁有支旗啊归纳。 你排第二噶嘛，系咪啊？ 三 ，OK。 唔理讲呢啲啦，问题就系话 三我真系选唔到 喺嗰刻。咁你民主党选新西嗰条单好 多 人嘅。系嘛，嗰条单都好多嘅。 第一都选唔到啊，嗰啲 系咯，咁啊，即系唔好讲呢啲啦。而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如2011年之前，我系咪一个咁关心新闻嘅人咧？即系唔算系咯，但系真系有幸突然间听到，哇！萧若元喺呢个网台里边讲香港嘅政治点样，系嘛？加埋黄毓民呢把嘴，喂，我觉得以前社民连嘅所谓叫主张，又或者佢嘅政策。唔应即系太过左喎，我觉得我份人系咪咁左喎？虽然我亦都唔系话好右，唔系好本土，亦都唔系好经济右派啦。咁但系我觉得社民连系唔啱我通嘅。只不过人力，喂，我觉得刘家雄提出嘅嘢好 smart 喎、嗯，我觉得可以香港根据佢嘅主张行一出条新嘅路。 佢系咩主张？ 负入息税其中一样啦、嗯，例如全民退保又或者可能负入息税其中一样啫，又或者你可能政府有盈余嘅时候应该系全民派钱咯。 但系选举可以讲到呢啲嘢咩？即系 present 到呢啲咁嘅。 嗱，你要认定 Donna 呢啲咁嘅人，呢啲人咧就老老实实。 好现实噶， 唔系现实，而系你系大多数香港人嗰种 stereotype。 系咯， 我睇报纸多数系睇头版。多数系睇标题，我其他时间搭车嘅咧，我多数系瞓觉或者玩 Candy Crush 或者上 Facebook。 我玩 Criminal Case， 好嘢。 对 对唔住， 佢即刻俾个 criminal case 嘅画面我睇。 因为啲金币满咗。 但系老老实实，你要知道香港系好多呢个 stereotype 嘅人嘅、 嗯。 你系咪有时间嘅时候，你就同你啲朋友讲，喂，呢啲人系港珠，呢啲人就系出卖香港嘅人嚟嘅。你系咪一日到黑屌柒佢？咁香港人会变咧？唔系噶嘛。我就会觉得就系话，你不如 sell 下呢啲人去听多啲唔同嘅 source。即系譬如你唔知道复合式税系讲乜，又或者唔知道全民派钱背后嘅论述系啲乜嘢，咁你介绍佢听刘家豪嘅节目啊，虽然系好捻闷，咁听下听到论述啦，即系 徐以文， 我徐以文 sorry， 我都话我冇睇， 一样。 咁你听多个论述，多个人知道刘家豪嘅理念，我觉得系会令呢个社会前进嘅。一个人听冇， 我就话你选举你能够 present 到呢啲咩？嗱，我讲。其实 Elvin 喺补选度，你佢系乜嘢啊？佢个主张系咩？嗱，你知阿梁天宇就系本土啦。咁Elvin 系咩啊？佢系 sell 咩啊？ 佢咪 sell 就系非暴力抗争。 佢咪喂，佢都系初一先至呢个 message 带到啫。All along 佢系 sell 咩啊 ？sell this AY 啫，真系搞笑。 唔系，但系我想即系啱啱你头先讲呢样嘢，啱啱我想插入少少。我觉得其实反而。阿梁天琦同埋阿楊岳橋最，佢哋兩個最清楚嘅分別，嗰係幾時會係佢哋分野係 初一， 唔係初一，而係佢喺 TVB 喺 TVB 佢哋最後 啊好 friend 嗰啲好好 warm 好 sweet 咁樣嗰啲啊， 對問即係當然個 walk 個 tone 係好 warm 啦，但係佢哋其實兩個個分別係講得好清楚翻嚟，就係阿楊岳橋佢哋覺得佢仲係有牽破手嘅，而梁天琦佢係覺得話。而家已經冇嘢可以守噶啦，即係呢樣嘢其實係 show 到佢哋兩個分別出嚟咯，係啦 ，sorry 喺純粹 discharge， 唔係啱啊啱啊啱，係 啦， 我唔係我喺度諗， 唔使 sorry 嘅， 因為我真係覺得你一日話你身邊嘅人，你一日話所有香港人係港豬嗰啲，其實幫唔到呢個社會前進啊嘛，反為就係話你用多啲時間去組織你嘅論述咯，諗一啲你認為啱嘅嘢 sell 俾身邊嘅人咯，咁麥當娜喂。边个搵嚟做节目嘅啫？我啊嘛，咁又点解啊？因为我觉得佢系可以为香港贡献一啲嘢嘅，譬如就系话，你如果有多一个人听网台节目，你听到 Donna 系一只唔捻同色嘅白鸽，喂，咁啊已经非常之大，即系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大恩大德噶啦。有啲人觉得一听到白鸽呢个字。就被之 執我覺得我有少少貢獻 嘅，唔奇喎， 即係改變咗人對民主黨嘅印象。 Exactly， 咁所以歐軒一樣噶， 係歐軒都係， 歐軒一樣噶。你個個你一諗起民主黨，諗起乜嘢啫？墨守成規、固步自封，好撚老土。 張咩李陽？ 張李陽集團，而家多個，楊 森我都冇見過。 而家多個林卓廷，係嘛？板板64咁坐喺度專罰咁，又唔撚講得笑，又黑黑面。喂，选民系唔中意啲嘢， 真系唔讲得笑噶、你讲到 选民系中意啲乜嘢？选民咪中意 Donna 咯， 亲和啲咯，咪即系阿 Elvin 咁咯。 系啦，你要有一个人，你行出嚟话俾我听，我系一个 electable person， 我代表背后嘅党系一个什么价值理念嘅人，因而有我，系咪？咁点解啲人觉得人民力量系一件事？你睇下梁家雄，唔系梁家雄，你睇下刘家雄咪知咯。喂，佢系一个 internet， 佢系一个南伯，系嘛？佢系一个揾到钱嘅人，不过佢唔中意揾钱，我中意实践我政治理念。喂，呢啲嘢你能够你能够唔能够喺公民党你揾得到？我唔得、啊，能唔能够喺民主党揾到都唔得、啊。咁于是，我觉得人民力量系唯一一条路。人民力量系嗰班人系，我觉得哇，香港人有希望，因为呢班后生仔，包括马草黎，包括欧阳英杰，包括。嗰時一達明啊，所有後生嘅人，我覺得香港係需要呢啲有衝勁，而係有能力、有學識、有見地去 implement 佢自己相信佢嗰一套出嚟嘅、問題就係話學你話事解，100個香港人有幾多個睇選舉論壇，都唔好講阿 Sam 嗰啲，佢就佢仲能夠睇得出，喂，究竟佢最尾嗰節問答環節。梁天琦同楊岳橋嗰種分野，哇！呢啲係哇太要求高啦。香港人 講真，你講嗰個先，我冇睇添啊，我冇睇添。 睇新聞就已經難，仲要你話唔睇，直唔睇 heading， 要攆埋入邊嗰啲嘢，仲要自己分析埋有主張。Sorry， 呢樣太遠啦。即係你當你咁樣諗落去嘅時候，你 覺得男都還好，女我真係一個都拎唔到啦。即係好似可以做到No， 啊 ，S S 唔 系，刘家豪啊， 刘家豪， 我冇错到啊， 即系可以做到刘墉咁嘅女咧，我真系 so far 未见过。 唔系吕子欣咩？你知唔知个吕子欣啊？你当你知而家知啦嘛？ 我知， 宇文恒得， 得啊， 佢係得，你要你個女版男， 佢係某唔係佢係。經濟就 OK 啫，但你 overall 好似佢咁咩政治都講 唔係，佢嗰啲要晦晦氣氣，個嘴臉有啲嚇人憎。但係問題就係話，佢係一個知書識禮嘅人，你都起碼會擺時間去聽佢講乜嘢。 劉墉 唔係 哦，女主人 係女主人。 OK OK OK， 即係啲調教呢啲嘢要女主人先有調教。即係所以咧，其實 女咩主人啫？ 啊，包括 Erica 頭先冇講兩名 啊，係 我真係覺得香港咧有一條路線係有呢班人。去代表某一部分嘅選民，以前我唔係 active 投票，但係冇得投我冇辦法。喂，我區我邊個支持啫？我記得一係就張超雄，一係就大舊，係嘛？咁我之前嗰屆好似投俾張超雄嘅2008， 嗯， 但係2012就冇辦法啦，係嘛？即係唔係冇辦法？我當然 投俾大舊。新東嘅喎， 2008喎， 佢新西嘅咩？嚇咁咪轉咗嚟新東㗎？OK， 你唔明啦，係啦， 我唔知啊，我真係唔知啊。 因为有大部分的选民是觉得而家喺个政治光谱里面是冇人代表到佢。 嗯。 即当然就是话你话喂就算最进步国家可能你讲緊澳洲纽西兰嗰啲喂讲緊七成投票率喎。都七成啫。啊唔系澳洲纽西兰可能我用错咗例子。澳洲 高喎。 是啦。即譬如台湾咁话六七成好高囉。但都六七成你只有三成人投票㗎嘛。咁、而我哋点样睇呢三成人咪就系睇我哋香港嘅政治契机喺边度囉。即我觉得而家香港你话得 50% 嘅投票率系咪可以再增长一啲，我相信系嘅。所以点解雷动计划其中一个元素就系话我哋要做大个饼。呢一方面最少即我真系同意嘅。问题就系话你点样去 elaborate 你嘅理念，又或者喺个政治光谱里面更加扩阔到有一个人代表到你。 所以其实今次阿梁天仪唔系想上 先倾 嘅，跟住人 一样嘅。 佢其实佢系真系开拓咗本土嗰个 market 嘅 ，to some extent， 我觉得系有啲真系唔系唔会投俾阿杨岳桥嘅，系真系真真正正净系本土，即系本土派嘅人特登第即系手头族咁样投俾阿梁天琦。 所以我做节目咪讲咗好咁多次， 大咗咯。 成日觉得梁天琦啲票系喺边个过俾佢嘅，唔系未必喺嗰度嘅，系有， 唔系系有。但佢自己都開拓咗一個新嘅本土票源。 Exactly， 你當你人民力量又好，今次 真有啊好多，即係我身邊啲 friend 都話：哇！突然間唔知點解，連嗰啲真係有叫做有學識啊 ，Echo 啊，佢都投咗俾六號。 嗯， 真係，佢係有界嘅，即係如果冇六號，佢一定投俾七號。咁係咪算唔算界先？界咗佢先？ 唔算界，呢個選擇嚟噶嘛？ Okay, okay. 你界嘅意思就係話嗰票原本係我嘅， 嗰票你㗎， 你偷咗我咁。 票选民噶嘛？ 嗱，咁呢度要谴责明报啦，即系嗰日咧出个报道咧，真系实在太过离谱。 真系我离晒谱啊！呢、這个 你争刘慧卿一件事， 你断章取义到咁样都得嘅？ 你将刘慧卿一个访问，你断章取义去剪翻一个属于自己嘅古仔，再去屈柒佢咧，我就觉得真系好难。 同埋咧，我都好奇，因为我同 Amy 有啲 group 噶嘛，佢好少可会唔出声噶，即系我仲死啦！我心谂，唔通佢真系有讲到，所以佢唔出声咧？咁 佢唔识解释俾你听，佢组织唔到。 系啊，即系 我有讲到。不过将成句说话就分开咗三节，佢将三节剪埋咗 一 齐。 一句， 但 which 就唔系我个 original meaning 咯，即系我觉得喂， 我真系道歉，我直头喺我啲 group 度都有份一齐， 所以我 系 冇 佢啊， 我系冇 share 嗰个 post， 所以 都 冇认真睇个 post。 人讲嘅时候我都有搭嘴，我系唔搞错。 嗰日我只系 share 咗一个 post， 我话你睇人哋公民党开个记者招待会，佢话佢会谦卑，佢会接受，佢会进步，又或者你睇下佢个幅，即系杨岳桥。得选咗之后成个公民党齐张齐脚喺 上路嗰个 上路系啦喂 齐人上路 齐人我净系即系用啲麻雀嘅 齐张 嘅 vocabulary 嚟形容 全部一索 系 索子 唔系我嗰阵时喺 Facebook post 我即系留个 message 就话咧齐人嘅意思系因为而家全部喺个张相入面嘅都系人。 哦， 咁因为之前就冇嘢啦， 有鬼， 因为嗰只就有鬼，之前就即系有姓汤嗰个就系一只鬼，咁而家冇姓汤嗰个咧，而家就冚唪唥都系人啦。 衰佢我， 即系我 投俾黄成志。 我觉得我真系觉得，喂，呢个系一个非常之 smart 嘅 move。我觉得呢班人系非常之 humble。问题就系话， 好坦白讲，你睇下民主党之后选举每一个回应，我唔系话要断章取义，但系我觉得你嘅 humble 嘅程度真系唔够公民党好咯。吓，咁你变咗你，如果你选举完之后个结果，你都唔能够虚心接受，又或者唔明白了解选民个态度，又或者选民心里边想要嘅嘢，我唔明白你下一次选举点解你会争取到翻选民 的選。所以咧，其实咧，我有时即系有啲人都问翻吓，你个万必其实攞咩票咧？下一次喺新东，譬如佢本土又唔系本土，激进又唔够激进，你嗰啲又唔系嗰啲泛民嗰啲民主党。 我觉得万必下一次选举成绩都会好。 是 我只是问你一样东西，你会觉得哪一个在、新东的光谱里面，你觉得他份人很随和很易接触的？你冇辦法噏到第二個， 即 係 有人聽嘅其實。 係啦，係我知係有人聽，真係啦。我係好謙卑咁話俾人聽，呢個節目冇人聽啫。我唔係實際上覺得呢個節目真係冇人聽，我係好謙卑咁講下客套説話啫，咁解。我明白嘅，尤其是我係好有心機做節目嘅時候咧，呢、這個節目一定有人聽嘅。即係你要知道，我覺得萬必係一個非常之隨和嘅人，而如果梁天琦都係俾到一種隨和嘅感覺，而俾到選民，選民係相信佢，話選民會俾票佢嘅話咧 ，Why 萬必點解唔得啊？喂，反為調翻轉頭嚟講，咁你話阿挺得唔得？好難咯、啊，因為老實實啦、啊，我真係未見過有一個人惡形惡相得過佢。 咪投俾阿挺，咪即係投俾民主黨咯、 啊。唔完全係嘅。你真係要 即係嗰啲中產，即係和理非非嗰啲咯。 一陣間就同你講和理非非嘅問題啊，轉頭翻嚟。